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灿金色的光芒从唐三眼中电射而出，那凝聚的是唐三毫无保留的全部神魂之力。庞大的神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，再加上唐三眼看着剑斗罗和古斗罗面临比比东的攻击，心中焦急和愤怒的情绪更是令他的神魂之力有所升华。在这骤然碰撞之下，尽管比比东是处于全盛状态，也吃了大亏。神魂的碰撞没有出现任何声音，但从唐三和比比东的反应就能看出这一记碰撞是何等惨烈。只见比比东在受到了唐三眼眸中喷射出的金光冲击之后，就像是头部迎面受到了重击一般，整个人的身体都向后仰了过去，身体剧烈地颤抖着，甚至连身上的罗刹神装在这一刻都为之脱落，化为紫光消失不见。他的头部一圈紫气骤然爆发出来，鬼哭狼嚎般的厉笑声充斥在空中，整个人像是失去了意识一般向后抛飞而出，那凝恶的七窍之中更是紫血狂喷。唐三的情况更加糟糕，在这骤然碰撞下，两股金色血剑分别从他胸前和背后的位置狂喷而出，海神神装解体，化为点点金光消失不见，就连海神三叉戟也化为一道流光钻入他额头的三叉戟烙印之中。强烈的金光从那烙印处爆发出来，就像是大河决堤一般蜂拥而出，唐三身上的所有光芒全部收敛，再也无法控制半分自己的实力，就这么朝着嘉陵关的方向坠落而去。紫色的气流终于还是钻回了比比东头部，勉强睁开双眼，比比东强行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，厉笑一声，一爪朝着唐三的方向拍出。顿时一道紫色的爪影在半空中追上了唐三的身体，从他左胸处一透而过，一颗金色的心脏出现在那紫色的魔爪之中。 不要！ 数声凄厉的呼唤同时响起，有小舞的、宁荣荣的、奥斯卡的、大师的、唐昊的，甚至还有抱着千仞雪身体的胡列娜。胡列娜此时已是泪流满面，整个人都瘫软在地。千仞雪也在这剧烈的震荡之中回醒过来，正好看到唐三的心脏在空中被握住，刺目的金光骤然在空中爆开，唐三的本体一阵剧烈痉挛，而他的心脏却已经在半空之中化为光芒四散纷飞。奥斯卡凄厉的怒吼一声，迅速吞下一根以马红俊鲜血制造而成的复制镜像肠，腾空而起，接住了唐三那已经失去了心脏的尸体。比比东在空中剧烈晃动一下，他那青色的狰狞面庞上七窍依旧在不断出血，冰冷的声音铺天盖地般传来： 天斗帝国的人听清了，我再给你们三天时间准备，三天后天斗帝国必须宣布全部投降，否则我将血洗天斗帝国。小刚，这三天是我给你的面子，好好劝劝天斗帝王不要执迷不悟，神的力量是不可抗衡的。 说完这句话，比比东随手一指，紫光环绕，罗刹神装再次上身，庞大的紫光宛如阴云一般遮盖了整个天空。紫光闪烁之间，他已经回到了武魂帝国大军中消失不见，千仞雪和胡列娜也随之一同消失。不论是武魂帝国的将士还是天斗帝国这边，双方此时还没有完全醒悟过来，整个战斗过程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，但是结果却令双方都充满惊骇。在这短短的时间内，形势完全逆转，奥斯卡抱着唐三从天而降，宁荣荣第一时间扑了过来，唐昊也已经重返城头，所有人将唐三围在中央，小舞猛地扑在唐三身上。 哥，哥， 唐三的伤口是那么的恐怖，左胸是一处贯穿伤，更加致命的却是右胸那直径达到半尺的巨大空洞，金色的肌肉、经脉、骨骼裸露在外，血液似乎像是被抽干了一样凝固在伤口周围。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半分血色，更是没有半分气息存在。虽然只是短短的时间，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冷了，没有一丝温度。愁云惨雾瞬间弥漫在嘉陵关城头，雪崩呆住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唐三身边。唐昊和大师也呆住了，就在一炷香之前，他们共同的儿子还是堂堂海神，但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没有人能接受这个事实，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更像是瞬间老了十岁一般，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出了嘉陵关。尽管他知道不可能收集全，但还是亲手去收敛剑斗罗与古斗罗的尸体。 哥，你怎么能就这么放下我？哥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啊！你答应过我的。答应过要娶我为妻，还说要给我一个宏大的婚礼，你还没有实现诺言，你怎么能死？你想一想，求求你，请过来，求你请过来好不好？不能让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我都愿意，只要你肯醒过来，只要你肯醒过来，哥，你醒一下。 是啊，小三，你怎么能死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等战争结束之后，我们史莱克七怪就去遨游整个大陆。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，你不是和我说过想去我曾经去过的极北之地看看吗？我带你去，你赶快醒过来，你赶快醒过来，我带你去啊。 难道我真的是天煞孤星吗？为什么我的亲人都会遭遇不测，哪怕是神也不例外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我不应该让小三认我为父，不应该啊，我该死，为什么不让我死了？小三，你不该救我呀，我宁可自己死了，也不愿意白发人送黑发人。 小刚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要吓我。 大师脸色苍白，摔倒在地，柳二龙扑上来紧紧地搂住了大师。唐昊推开众人来到唐三面前，他没有哭，他是在场唯一一个没有流眼泪的人，但是他的双眼却已经完全变成了血红色，看着被小五搂在怀中的唐三，他眼中已经再也没有半分属于昊天斗罗的神采。 小三，你还记得我们在圣魂村的日子吗？那时候我天天酗酒，每天都是你照顾着我的生活起居，你是一个好儿子，但我却不是一个好父亲。今日所有的一切，其实都是因我而起。我从来没有尽到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。本来，我还想等到战争结束之后，再和你妈妈一起补偿你。但现在看来， 我是做不到了。你妈妈不愿见到战争，回天斗城去了，我也没脸再去见她。在地狱的那条路上，你走慢一点，等着爸爸，爸爸很快就会随你而去。 一边说着，唐昊猛地转过身就要向外走去。奥斯卡反应快，赶忙扑上去一把抱住唐昊的腰。 伯父，您不能去。 放开我。你们中如果有谁能够返回天斗城，帮我告诉阿银，我没脸再去见他了，让他回星斗大森林吧。我这一生都没为儿子做过什么，现在儿子被打死了，我这个做老子的难道还要做缩头乌龟吗？你们谁也不要阻拦我，也没人能阻拦我。死在战场上总比坐以待毙要强。 唐昊身上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势，所有人都不敢正面注视他此时的神色。奥斯卡也不由得缓缓松开手，唐昊就要迈步而去。 等一下，小三不只有你一个父亲，还有我。为儿子报仇，又怎么少得了我？就算仇报不了，也要追随我儿子一起去。难道三天之后他们就会放过我们了吗？死在战场上。唐昊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死在战场上吧。 大师此时反而变得异常平静，但那平静中的死寂却更加恐怖。柳二龙没有阻止大师，只是拉住了他的手。 地狱路上带着我。 我和你们一起去。克隆元帅，我走之后下令官就交给你了。三天后你带领我们的将士向武魂帝国投降，同时要约束我们的将士不得再反抗。 陛下，您这是干什么？ 这是命令，这是朕的旨意，你先抗旨不遵吗？ 臣不敢，但是臣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不能看着陛下去送死。 老师已经训过了，不论是作为帝王还是作为老师的弟子，我都不能偷生。我是天斗帝国的皇帝，尽管我坐上帝位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作为一名帝王，我有我必须要承担的责任。这场战争是我下令发动的，面对两个神，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获得胜利。既然如此，多做抗争只能徒增伤亡，我不能看着我的将士和子民白白送死，所以我让你带领大家投降，以保存我天斗帝国生命的火种。但是谁都可以投降，我却不行。我不能愧对列祖列宗，不能愧对先帝。元帅，你也不用阻拦我。待会儿我走出嘉陵关的时候，请您带领我军所有将领仔细看着。我只是希望我的死能够在大家心中留下一颗希望的种子。我希望总有一天我天斗帝国会再创辉煌。 陛下！ 大片大片的将领在城头跪倒，他们的眼睛都已经红了。毫无疑问，作为一位帝王，雪崩已经完全征服了他们的心。戈隆元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 愿与陛下同生共死。天斗帝国没有畏缩的将士。陛下，如果您非要去，请您将投降的任务交给别人，让老臣随您一起去吧。 惨烈的气息蔓延着。唐三死了，但此时此刻嘉陵关城头上的帝国将士却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凝聚力。 正所谓哀兵必胜，他们每个人眼中都充满了无可比拟的战意。 陛下，你下达命令吧。我们足有百万雄师，就算那个人是神又如何，我们也一样能够将他淹没。宁死不降， 宁死不降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